刚修好没两年。 老爷，现在八达岭高速都改叫京藏高速了。哎，有网了，你帮我查查嘛，我可不敢看。 嗯，好，不错，你的人生啊，这才真正开始呢。 高考不是全部，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这里是 FM 幺零七点三，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香露。今天是9月20号，星期四。今天我们的节目请到的是一位创业者，他们的工作是什么呢？他们的工作是给人贴膜的。哎，说到贴膜，大家会想到什么呢？天桥、手机？没有，哈哈，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膜啊，比手机的膜要大一些啊，大到什么程度啊？可能大到一栋楼。小小的什么程度呢？小到一辆车那么大啊。是什么呢？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盛润东方的 CEO 也是市场总监张一凡。张先生您好。 嗯，大家好。 嗯，你跟大伙说说吧，你们这膜贴在哪儿？ 我们这个膜的话是主要用在建筑玻璃跟汽车玻璃。 嗯， 然后我们这个膜的效果的话，就是为一些汽车和建筑，然后达到隔热保温一些效果。还有最新的比如说自清洁，免清洗的一些功能。 好，有几个主要的功能，一个是隔热，一个是保温啊。现在大家感觉好像天气凉爽了，但是在30天前大家还在酷暑当中煎熬呢，是不是？那个时候太阳射进来照到屋里面，如果屋里空调又坏了的话，那是非常难受的。 对对， 所以你们的这个膜起到这样的作用，和我刚才所说的手机膜不太一样。手机膜主要是保护屏幕的作用。 对对对， 是吧？好，那为什么要做这个领域啊？其实我们也知道汽车有很多膜了，你现在买辆车去 4S 店也好，去一些汽车美容装饰店也好， 对 啊，他们可以给你有很多膜的选择。这个领域是不是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市场了？ 其实汽车贴膜的话，它主要是就是说对你的隐私性比较强一点。你说隔热这一块的话，其实一些高档的轿车比较好。 嗯， 但是像一些就是可能说便宜一点的，比较经济型的汽车的话，它那个隔热效果的话，可能咱们大众比较 感受不到， 就是有点弱，有点弱 啊。所以你说的汽车贴膜，它这个市场主要是就是让外面的人看不到里面，这个保密私密性，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的作用。 对， 至于隔不隔热，某些车可能有，某些膜可能有，但并不是所有的车都具备啊，是不是？ 对, 对， 所以你认为这个是一个可以杀进去的一个市场。 对，就是你像现在的话，每到夏天，然后汽车放到外边，然后那个汽车经过2个小时以后，你再进里边，那简直就是桑拿房。 那你们有没有做过比较？就是贴了这种比较好的膜跟贴不贴膜这种比较有多大？ 我们专门做过实验，就是说在半个小时的照射下， 然后我们办公室模拟那个正常的阳光照射，然后两个室内的温差，在半个小时内可以达到8度到15度。 嗯， 也就是说没贴膜的，一个可能从22度，然后升到30度，然后另一个可能说就要升到40多度。当然这比较夸张。 嗯，好，这是半个小时的，但如果晒5个小时呢？晒4个小时呢？是不是最后的温度差不多了？ 到最后的话，温度是肯定会差不多。 嗯 嗯，但是就是我们就是说，在这个照射的过程中的话，会反射一些辐射热，然后紫外线对皮肤还有一些家具的损伤，降到最低。 嗯，好，当然我刚才说的那个呢，其实大家可以想象成一个灶上炖肉，是不是？ 对， 你炖的时间都差不多长，不管是大火和小火，那个锅里的温度都是差不多的。 对， 但是在前期的时候，这个温度相差还是比较大的。 对对 啊，因为你不断的有热源进来，尽管进的少一点，但是你只要时间足够长，又没有散热和吸热的其他的途径的话，那最终这个温度还是会达到跟另外一个差不多的，是吧？刚才你说到就是说汽车这块领域啊有一个市场，那同时你也介绍到了这个建筑节能这个领域哈、这一块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呢？ 目前的话，你就像每年我们就是因为空调，就是各个办公楼的这些空调的能耗就是每年都在增加，然后国家的话对这方面也是比较在乎的。 嗯， 所以说现在就是逐渐开始出一些指标，然后让一些大楼的建筑玻璃达到一定的防晒隔热效果。 嗯， 然后我们就是通过给一些办公室的一些玻璃幕墙给它贴上膜，然后就是以达到就是降低开空调的一些温度的，比如说你的空调开到22度才能就是使办公室的人比较舒适，但是你贴上这个膜以后，可以我把空调调到24度就能达到舒适的效果。 嗯，这个就是国家政策有要求，另外呢大家从节能的角度来说也有这种需求哈。 对， 那么现有的这种技术咱们国家拥有吗？ 目前国家的话自主生产的话是我们一家。 嗯，其他的都是进口的 吗？其他的就是以进口的为主。 嗯 嗯，当然了，就是因为一些材料研发的技术不一样，然后国外的成本现在比较高一点。 哦，高多少呢？ 嗯，2倍左右。 嗯，那为什么国内做不出来呢？除了你们 因为国内的话就是近几年因为国家的重视才开始有这个环保比较大的一些公司了，环保的一些排污公司，包括一些对针对环保各种各样的，就是近几年才开始兴起。然后前几年的话关于这方面的话就是很少有人去做研发。 哦，就是从研发上面就是没有人做，当然从这个需求端当中原来也不是很重视。 对对， 所以咱们落后了。 对， 起步比较晚一点。 对对， 嗯，但是汽车这个应该是很多年都在做呀。 嗯，汽车方面的话，因为就是这个造价问题， 嗯， 就是说一些比较高档的汽车，它可能就是说，因为我有那个价格在那摆着，所以说我就可以给你贴一些高档的膜。但是一些低端或者是经济类的汽车，为了降低就是销售成本，就是说没有往这方面考虑。 嗯，所以这个也是来自于需求端的。 对对， 现在需求端变了。 现在的话我们就是根据国外的一些研发的产品，然后我们自己来研发，然后我们根据不同的技术来降低它的成本。 嗯， 然后而且的话现在就是人们逐渐也开始意识到环保这方面的问题。国家也比较重视，所以说现在这个市场在逐渐增加扩大。 好， 所以这个市场在培育也需要一段等待的时间，是吧？ 对。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得说一说研发人员啊，其实也是你们的这个创始人啊。 对。 他是怎么开始进入这个领域的呢？ 我们这个创始人呢，是最开始在国家科委，他们整个团队是，跟清华联合实验室为国家科委就是承担各种项目研发，就是环保方面的。在研发的过程中的话，逐渐意识到环保的重要性。 嗯， 还有环保市场的，逐渐扩大的这个过程。 嗯， 然后在随后，自己出来创业的这个阶段，然后对这个市场的变化就是感觉更明显，然后就是在不断的探索过程中发现，就是我们起步的比较晚，但是这个技术的话需求非常高，然后我们又有这个经验，然后国家扶持也比较大，我们有这个能力，所以说就是我们为什么不去自己去研发这些技术，然后去为大家。 那在这个研发的过程当中啊，一帆风顺吗？他原来毕竟是在实验室里面的，现在呢就是研发的产品要面向市场，要得到别人的认可，首先在技术攻关这一块顺利吗？ 其实这个研发的过程其实也是挺艰辛的。我们这个从最开始的臆想产品到最后我们现在成熟的产品已经有十年了。在这十年的过程中，我们最初刚开始出现的产品可能说我们想象的比较完美，但是做出来以后就是投入市场以后，客户的反应并不是那么好。那个效果的话也并不一定有想象中的那么完美。然后我们就是根据不断的探索，不断的摸索，然后来改变这个技术的成熟的技术更成熟。 这个创始人怎么称呼啊？ 创始人钱才军。 他在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他是主要是负责技术研发，是不是？ 对对对。 那他这个技术研发，刚才你说了，也遇到一个瓶颈，市场好像也不是很认可，他有没有想过要放弃呢？ 最开始我们做这个的时候，都是抱着很大的期望。然而，你像我们去一些玻璃厂，去推广这个产品的时候，然后他们可能就是并不太信任我们，然后。我们就是这个技术在最艰难的时候做完一些工程以后，没有其他的人愿意来尝试我们这个产品，一些玻璃厂也不愿意跟我们合作，那时候就是经费非常紧张，然后虽然国家可能会对一些环保项目有一些补助，但是针对我们后续的研发的话还是挺艰难的。在一度的最艰难的时候，我们还是没有选择放弃。曾经最艰难的时候，我跟我们 老板也是创始人是吧？ 就是创始人。然后去跑那个玻璃厂，就是拎着各式各样的仪器，然后去跟人家展现我们产品的效果。然后为了让人家更信服我们。挺艰苦的。 你跟我们说说。 那时候我记得就是我们开着车，虽然说也是开着车去，但是就是条件非常差，然后、就 是、 是 车的条件差还是路的条件差？ 就是、车的条件就是非常差，连空调都没有。 什么车呀？ 就是那个最新，不是最新款，最老款的那个帕萨特。 帕萨特怎么没有空调呢？ 那个空调就是因为就是试修嘛，然后我们经费又比较紧张，连修的钱就不舍得出的那种， 就不修了。 对。 那是冬天去的还是夏天去的？ 我记得是夏天跑的比较多，因为这个市场的话就是夏天的反应比较好嘛。 夏天是旺季。 对。然后就顶着大热天的， 然后开着窗户。 你们没给窗户贴点膜呀？ 那时候那个贴膜的话，你给它汽车关上窗户以后，你只能说抵挡你刚开始进车的那一段时间。 对， 但是时间长了 就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例子了。嗯，那要开多久啊？ 最远的话跑到密云那边，有开车3个小时，然后连高速费都不舍得的那种。 走的是那个国道是吗？ 对对对。 那这下来的话人不得虚脱呀，那么热。 确实。其实现在想想的话，当时坚持还是有道理的。 不是，你开了那么长时间的车到那儿，结果好还行啊，然后结果不好的话呢？ 最开始的话我们只是单纯的就是跟一些玻璃厂去联系嘛。 嗯。 但是后来我们就是改变策略嘛，就是拎着各种仪器去跟人家展示我这个效果。后来我们创始人在实验室也去做一些玻璃的成品玻璃。 他自己做玻璃。 对，研究这个玻璃怎么更好的覆膜，然后更好的做成成品玻璃，或者是中空玻璃、夹胶玻璃这一类的。然后自己我们实验室的有七八个工程师，然后就是非常热的天儿，然后连空调都没有的那种环境，就是去研发这种跟玻璃厂车间的那种环境一样去做研发。其实他们刚开始都是从国家事业单位出来的，条件都还不错。 对， 在研发的时候在这种环境下能坚持下来其实也是挺艰难的。 你想啊，你刚才介绍他们是从科委的这种重点实验室出来的， 对， 那些实验室肯定得有空调啊。 对对。 但结果自己出来干，车也没空调，实验室也没空调。 对， 主要是因为没钱是吧？ 对对对。 那你觉得他们的身体受得了吗？在当时你在旁边看着。 当时确实是挺难受的，然后那时候就是也有人就是整个人就虚脱的， 真有。 然后那时候就是实验室就备着那个藿香正气水真的有人就是中暑的， 倒在工作岗位上。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我们这个产品在最成功的一个案例然后做成以后，然后慢慢的开始 买空调了， 就是然后开始改善这些环境然后虽然现在的话我们研发的环境比较好了，但是就是由于我们最初的环境比较差，然后我们这个研发团队现在的这个对吃苦这一块还是比较有韧性的。 应该有一个团队文化吧，或者说公司企业文化吧。 对，然后我们现在的话不管是我们的研发团队还是我们现在的新员工，不管是逢年过节或者是公司的员工生日，然后我们从上到创始人，再忙，然后我们都会一块儿去开个 party 团建。 对，因为刚开始研发的时候那么艰苦都挺过来了，等到后做出来以后不为员工做福利，说不过去 就是得同苦也得能够同甘是吧？ 对对对， 共同来分担风雨，共享阳光。 对， 那你们这个创始人哈，他是一个实验室里面的研究人员，你让他就是开着车然后去那么远的地方去跟企业客户去谈，你觉得他的性格适应得了？本来今天我们要请他来的，因为工作原因来不了，出差了。 对。 你在他身边，你觉得他的性格的那种转变，顺利吗？挺大的。 最开始的话，因为你像实验室的人，大多数都像咱想象的那样，其实没有差别，就是不爱说话。就是没有必要的情况下不爱去解释太多，就是低着头做研发的那种。最开始去跟人家讲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也不太顺利，就是没有像别的人专业的一些市场总监这一类的去跟人家讲的那么顺利，我只是就是 会介绍一下产品的性能，包括它的原理这一块还行。但是你要说跟人家讨价还价，这个就非常弱势。那个当时还因为这个吃了不少亏 啊。您跟我们说说。 最开始，然后因为我们就是刚把这个成本降下来，然后去跟人家谈项目的时候，人家一问，你们这个成本跟别人的成本是有什么区别啊？然后就很直接的跟人家托底 啊、我们比人家便宜一倍。 对，人家一做工程，一个大工程做下来以后发现还有损耗 啊， 然后做下来以后发现其实并不怎么赚钱。其实也挺吃亏的。然后我就看着我们那个贤博士这个创始人，从最开始的不爱说话到现在也能跟大家打成一片，就是很大的转变。 现在是话痨了， 变得很开朗。 开朗了。 对。 好，刚才你说到的就是曾经谈下了一个客户，后来呢效果不是很好，一下子这个厂家玻璃厂家都不认了，是吧？没有办法去说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坚持了多长时间？ 坚持了有半年。我们那时候给一个太阳能发电站，然后给它做成自清洁的那个膜，然后 就是放在那个发电板上吗？ 对。然后就发现就是随着它那个风沙的摩擦，然后它这个效果就是 减弱了， 减弱的非常快。那时候我们就是由于客户的不信任了，然后一些很多原因，然后我们那个创始人然后带着我们的团队跑到那个塔里木那边去做测评，全国各地的去做各种环境的测评，然后坚持了有半年，然后我就看着我们那个贤博士晒的整个人都变得 判若两人了，黑的发紫。 对 啊，希望哪一天是红的发紫哈。那个环境是什么样的环境？都是风沙的环境吗？ 就是说每天风很大，然后那个风不像咱这边的风，然后那个风就是夹着沙子的那种感觉，就像刀割一样那种环境。然后晒的皮肤也比较干裂。而且环境也不像咱大城市这么好，而且就是每天你不是说想洗澡就洗澡的那种。 必须要到现场去吗？ 对，因为你那个风沙的对产品的腐蚀，你不到现场去做测评的话，你根本都看不出来区别。 原来呢是经历酷暑啊，现在呢又是冒着风沙，这半年之后有转机吗？ 半年后，然后由于就是我们根据它这个纳米材料的提升，这个产品的摩擦防摩擦的性能，然后那个免费给客户做一些样板，然后让他们去做实验。然后客户的反应还不错。然后去逐渐的给我们介绍一些大的玻璃厂，然后一些大的办公楼。然后以客户介绍客户的这个途径，然后开始慢慢的打开市场。 这个挺不容易，就本来客户都不想要用你们的产品了。 对。 然后等于你们是去补救，去找原因去的。 对对对。 现场找到了一些解决的方案。 对。 刚才你说的是用一些纳米材料来增加它的这个抗磨损性。 对。 结果让客户去用，感觉还不错。 对对对。 客户又重新对你们产生了信任感。 其实在客户对我们最不满意，就是哪怕爆粗口的时候，其实最不应该的就是放弃。那时候放弃，可能大家就会觉得我凭什么忍受你这个对我的 侮辱。 其实客户你要站到他的角度来说，没有达到他的效果，然后他可能也会有损失，然后你为他着想，你去把那个产品做成他想要的效果，让客户看到你在努力为他服务，为他提升产品功能，他就会认同你。会给你介绍一些客户，然后感觉可以跟你做朋友。 所以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机，就是把危机变成了机遇啊，危中有机。 对对对。 所以这个客户是你们的贵人是吧？ 对。 现在还有联系吗？ 现在的话，给我们介绍一些办公楼的一些客户还是挺多的，平时还是联系挺多。 还不断的在给你们介绍客户。 对，我们那个新产品，不管是产品的好与坏，就是哪怕是出问题了，也会去用。因为我们那个客户， 你们的产品出问题了，他们也会用。 对呀，因为什么吧，就是我们这个产品在让他用完以后，他不会怕这个产品出问题了，我们不管。 嗯， 我们就是说这个产品出问题，我给你换新的。 嗯， 我给你做更新的、更好的性能的膜去给你做替换。 嗯， 也就是说你不会怕你这个产品就是用完以后没有保障。 嗯，能不能不出问题啊？ 可以啊，然后这个只是最初，因为我们关系比较好嘛。 在发展阶段是吧？ 发展阶段，然后他就愿意为我们做一些测评，然后我们以成本价去给他做一些产品案例，然后他去体验，然后给我们找出一些问题，然后我们以成本价去给他做一些产品案例，然后他去体验，然后给我们找出一些问题，然后由客户提出的问题我们来做出改正。 嗯，这么看来这种客户和供应商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非常融洽的关系。 嗯，对。 但是之前您说的那半年的坚持是关键中的关键，如果没有那个坚持的话，可能也就没有后续更多的客户以及公司日后更大的发展了。 对对。 嗯，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职场帮帮团，每周四我们的节目会和大家一起来聊创业，来聊创业者的故事。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聊的呢是一家专注于做这个汽车和建筑物玻璃覆膜以达到节能效果的这么一家公司。在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继续来听听他们创业的故事。稍后见。 鲜派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派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派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派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喜迎国庆，欢度中秋，鲜牌灵芝集团将于9月21日至9月30日隆重开展特大优惠酬宾活动。 买20盒鲜牌灵芝茶、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在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1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精美床单和按摩锤赠送。请记住优惠活动时间9月21日至30日。 详情可拨打鲜牌灵芝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

研发团队的没有人离开。 没有。 对。 当时是几个人？ 当时是七个人。 现在还是七个人。 现在还是七个人。 啊、嗯、你觉得是为什么七个人能够这么团结在一起？ 因为我就感觉当初那么艰苦的环境我们都已经能挺过来，我们都能适应下来。 嗯。 然后随着我们公司发展的越来越顺利，然后我们对公司的前景也比较看好。 嗯。 就是说在环境变得越来越好的情况下，离开变成一种不可能的事了。 嗯。 已经慢慢的熟悉这个公司。 嗯。 愿意为这个公司付出。 嗯。那你感觉在这个过程当中，创始人也好，或者是这个公司的这个主要核心啊，刚才您谈到的、嗯、这位 贤博士， 贤博士哈，贤才君哈、啊，他做了哪些事儿是能够让大家觉得跟他在一起没有问题，跟他在一起能够有发展？ 嗯，就像最开始做研发的时候，然后贤博士是跟他们团队就是一起做研发。 嗯。 然后随着我们的产品已经慢慢成熟以后，一直到现在，我们这个贤博士还是做研发， 嗯， 然后跑市场这一块儿都是跟大家一块儿，就是在环境变好以后，我们贤博士并没有就是放弃，就是跟他们一块儿吃苦，没有说我就直接做个大老板，我就做到幕后指挥就行了，然后还是跟大家在一线奋斗。 嗯，大家的办公室的面积大概是多大呀？ 嗯，办公室的话，都一样， 都坐一起。 对对， 啊、哦， 没有什么单独的办公室。 啊、嗯，为什么不弄一个单独的，或弄几个单独的呢？有人提过吗？ 我们虽然有人提过，但是到最后我们也是只是做了会客用的那种单独的办公室。 嗯， 其他的还是没有做。 嗯， 因为我们的贤博士的话，包括我们几个创始人， 嗯 啊、还是比较觉得跟大家在一起 嗯 更开心一些 啊。 嗯、 还是喜欢这种氛围是吧？ 对对对。 嗯，其实在这里啊有一个细节我们在节目当中没跟大家说，他们做这个是在创业，但是实际上还有一个比较成熟的项目，就是给一些涂料厂商做所谓的辅助制剂是吧？ 对， 专业术语叫什么剂啊？ 嗯，叫涂料助剂。 助剂啊，涂料助剂、嗯、以达到让这些涂料的环保效果更好，或者是耐摩擦呀抗污的效果更好的。 对对， 这样的一个性能，这块其实是成熟的，也是他们原来在科委一直研究的这样一个领域啊。 对对， 这是一个很成熟的技术，所以也是一个长期持续盈利的这么一个项目。 对， 其实这个是有现金流的。 对， 刚才那个呢是没有现金流，从一开始创业的哈。 对对， 嗯 嗯，刚开始的话，我们就是依靠着这个涂料助剂， 嗯， 来养活我们做研发，也就是说，我们一边盈利、嗯、一边赔钱， 嗯， 然后做研发， 嗯， 刚开始就是我们，做涂料助剂运营的这一块的话，就感觉很不理解，就是说我一边赚钱，你们那边去一边糟蹋， 是不是？这两拨人在一起都横眉冷对似的，特别是那个花钱的那一方，都感觉不敢正视那个赚钱的那一方。 就是我们的财务的话可能就是特别不理解，就是每次往外拿钱的时候就感觉特心疼。 嗯， 也不是说横眉冷对，就是感觉特心疼， 就是明明挣到手的钱那边打水漂了是吧？ 对， 还没个动静。 对对， 嗯，其实这个过程其实也能反映到大家对于未来发展方向的这种不一致上面。 嗯，其实很多人的话还是比较理解的。只不过是就是说可能说我们的财务就是压力比较大。 嗯， 因为我们管理团队做研发的 他不考虑这个账面上的问题是吧？ 但是我们财务的话他可能就是每天面对这些问题的话、嗯、 是 比较更糟心。 对，不能让公司没有现金流，不能让公司员工拿不到工资是吧？ 对对， 嗯，那也是一个比较煎熬的过程。 所以其实很多企业都面临这样的选择，就是自己有一块生钱的，那还有一块花钱的，到底现在应该专注于老本行原来的领域，还是说要转型？转型可能还会面临着风险失败。 对， 那现在看来基本上 还是 非常成功的走出了这一步哈。 对，从刚开始我们做研发这一块，我们涂料助剂这一块的，然后也产生过一些分歧。然后大家在一起开会的时候就说，咱们大家把这个钱花到哪儿上去了？然后，这钱又产生什么效益了？然后大家就是可能在刚开始还比较支持，但是到后来的话，就是感觉就是我保持怀疑态度，这个研发值不值得？会不会产生盈利？咱大家天天一起捣鼓这么多东西，然后办公室都弄的都是一些实验器材，然后就是搞得有点人心惶惶的那种感觉。从最开始我们做这个普通的家居，然后到后来的进军智能家居，然后 你这说的是家里的这种玻璃当中的膜是吧？ 对，刚开始就是也是做一些老客户的一些办公室给他们做，然后由那些老客户来介绍一些熟人亲戚朋友，然后来开始慢慢的打开市场。 确实很不容易。 确实。 稍微有一点点不想干，可能这个事业就会转型啊。 对。 当然还有很多是外面的不可控的因素导致的，其实一家企业真的是从微小到壮大要经过很多考验，有些是来自内部的，有些是来自外部的， 对， 还有一些是不可控的是吧？ 对对。 说原来打算在北京建厂来着是吧？ 对， 后来没建下去。我们下面请张先跟大家说说他们建厂的经历。 这个建厂呢，起初是跑了两年，然后筹划这个厂区，然后由最开始的政府的相关部门的环保审核，还有一些生产的批文，包括土地的批文，然后我们就是大家一起来去跑这个事情， 跑手续呗。 对，然后眼看着我们的厂已经快要建成了，就东西已经拉过来了，就准备开始建了。然后那边已经开始准备动工了。 多大的面积？ 有600多平。600多平的那个实际的生产厂，然后加上库房的话大概有1100。其实也不算太大，但是在北京地区的话，这个还是相对来说， 毕竟你们当时公司的规模也不是很大。 对，资金对我们公司来说还是非常紧张的。 要多少钱呢？有没有测算过？ 那时候大概有130来万。 公司账面上有多少钱？ 那时候，公司账上已经就100万左右。其他的就是我们搞研发的一些人去拉一些投资了，拉一些合作伙伴，然后来填这个30万的 空缺。 但是当我们把这个空缺刚补上的时候，那边政府批文说，就是根据市场的土地上涨，然后我们根据合同合约，然后我们也要上涨1/5。 哦，地涨价了。 对。这1/5对我们来说当时就是已经没有办法再去找这么多投资，已经忙得焦头烂额了。然后我们当时就是一块儿去开会，然后来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到底还要不要再做这个项目做下去，或者是说我们这个工厂是能不能开下去。刚好当时就是我们市场部的有一个人提议非常好，就是说 在北京地区我们这个生产成本已经很高了，然后我这个土地还涨价了，刚好我们这个生产的这些产品是南方市场反应比较好，我们为何不尝试着去江苏地区南方一些地区去建厂，然后我们虽然对南方地区建厂人生地不熟，但是相对来说公司的发展的话还是比较理智的，所以说我们就是后来又花了半年时间，然后去江苏那边去 调研 做建厂的一些考研，然后现在我们在江苏地区不只是这个一家厂，已经发展到三家，就是包括我们自己的生产的，还有跟别人合作的，反响还不错， 这又是一次从危机当中走出来的案例哈。 对， 本来那厂可能要黄是吧，结果没想到大家在讨论的时候呢又产生出一个新的点子来。 其实当时的话可能说我们当时勉强把这个厂建起来也未必有我们现在在江苏这个厂更活跃， 就是说其实这个厂背后的市场对你们来说更重要。 对对，当时的话我们就是说你的产品已经研发出来了，很多人不相信你有这个实力去做我的项目，为什么呢？因为你有工厂吗？每次去别人家你有工厂吗？人家肯定会要问，所以说这个工厂是很重要的，我们也只能铁着头皮去建这个工厂，当然了这个工厂的位置还是比较重要的， 刚才你说了不如建在南方，其实这块是不是从地理的角度来说，从环境的角度来说，南方的应用范围更广一些，或者是你们的产品能够给他们带来更大的作用？ 对，因为什么嘛，在北京地区的话光照就是长期的热照时间没有南方的高温照射时间那么长，所以说这个产品的话我们这些隔热产品对于南方的需求会更高一点，你就比如说海南，你在海南如果说把这个膜用到建筑上，它可能就是一年四季就能产生效果，但是在北京的话你只能产生一半的效果。 好，我们说到了好几次哈，这个叫不能说逢凶化吉啊，但是也是转危为安的， 对， 这么几次经历啊，现在你们认为公司有没有一些潜在的或者是显性的危机？ 现在的话发展还是比较不错的， 危机正在孕育。 危机的话也就是可能新产品对于新产品的发展还有它的市场投放，还有就是我们生产完以后这个市场反应这一块是比较未知的，毕竟新的领域都是充满未知。 现在还有哪些新的方向？ 现在新的方向就是把我们的玻璃变成一个智能屏。 玻璃变成智能屏？ 对，就是说把普通的窗户可以变成是窗户，也可以变成是雾化玻璃，也可以变成一个电脑屏，就是来走向智能家居，就是更智能的控制家里的一些家用电器，包括家里的一些窗户，把空间更节约，这些理念，然后应用到市场上， 智能家居也是大家非常看好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对， 但是我们想说的是这个领域也一定会有很多， 包括家里的一些窗户，把空间更节约，这些理念，然后应用到市场上， 智能家居也是大家非常看好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对， 但是我们想说的是这个领域也一定会有很多起起和伏伏啊，有一些泡沫啊，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当然最终一定会产生出普遍应用于千家万户的产品来。 对，不管是以后是我们公司 还是 别人公司，还是别的公司扑向市场这个趋势是不会变的。 是， 最后我们还有点时间啊，作为一直在创业的一员啊，你对那些想创业的朋友来说有哪些建议？ 对于想创业的朋友来说的话，我感觉要注重三大要素。首先就是技术，因为技术是你未来为客户提供的根本，或者是说做服务行业的，你得服务质量，这是第一大要素。然后就是你的市场，因为你这个技术比较好，但是如果说市场上有比较好的是那个技术，市场空缺比较小，那么你发展起来可能就是更艰难一些。然后第三要素的话就是说你同行，就是你比如说你想做这个行业，你同行他们发展的趋势，就是他们发展的好不好啊，或者说他们发展的艰难不艰难，他们遇到哪些问题，因为有参照物，有参考的同行，你才可以为自己更好的规划。 好，非常谢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了他们创业的经历。这些经历如果不创业的话是编都编不出来的哈。刚才你所说的那些建议，如果不经过自己内心的这种纠结反复的思索哈，可能也是不会得出来的。 对对。 那从现在开始，可能作为创业者来说啊，每一天都是新的起点，因为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但是做完这期节目呢，给我感受最大的呢就是啊，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创业就是不停的在打怪。 对对，其实你像有时候在你创业的过程中，如果说一帆风顺的话，你可能体验不到你创业的艰辛。你也不可能知道在你在这些艰难的背后有什么机遇。 这些年最快乐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就是每当我遇到一些挫折，在我度过以后，我回头再看我度过那个艰难的时候，我那个所作所为，我的坚定的想法，我会感到很骄傲。 那个小伙真帅。 对， 谢谢今天嘉宾张一凡先生做客我们的职场帮帮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北广购物，朋友们明天再见，谢谢。 都有即将要来的旅程，每颗心都有值得期待的成分，每个人都有爱上另一个人可能。相爱就不能害怕会有伤痕，没有人完整，却有人能信任，才找到永恒。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只有你能带我走向未来的路。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你能让我看见黑夜过去，天开始明亮的过程。 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